調美方應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撤銷對台軍售計劃，停止售台武器，同美台軍事聯繫。南韓大邱市一座大廈懷疑被人縱火，至少七人死亡，超過四十人受傷。當局懷疑一名男子在一間律師行放火，他已經在火警中喪生，正調查犯案動機。事發在當地上午近11点，一座七層高大廈的二樓首先起火，消防人員趕到現場，迅速將火救熄。當局說火警導致七人死亡，至少41人受傷，大部分是吸入濃煙，其中26人要送院治理。大邱市警方說七名死者在同一個房間內被發現。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下午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5毫米雨量，而港島東部和西貢區的雨量更超過30毫米。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天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間中有狂風暴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日後時間去到晚上7点，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1869点，跌145点。成交金額1637亿，上證綜合指數報3238点，跌24点，深證成分指數報11810点，跌222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94.8升3.4，阿里巴巴111.3升2.5，美團201.8升係跌咗6.4。京东集团249元，跌5.2；恒生中国企业77.5，跌5.6；盈富基金22.16，跌1毫；快手87.35，跌1毫；药明生物71.1，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7，跌咗6仙；中海油11.42，升2.2，升咗2.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9，英磅9.832，瑞士法郎8.022，澳元5.645，加元6.249，新西蘭元5.068，歐元8.411，每百日元對港元5.8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0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246点，升12点。港金報1730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9.2美元，賣出185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西贡嘅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嘅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噶。九巴路线94号需要改道行驶，而因应封路，运输处安排咗以下紧急渡轮服务：由马料水码头去黄石码头开出嘅时间系今日傍晚嘅6点半，同埋晚上嘅7点半。而由黄石码头去马料水码头开出的时间是听日朝早的6点45分和7点15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 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康怡广场北座二楼 S32-S36号铺大快活，鲗鱼涌康怡广场北座阁楼 M3号铺上海老老，筲箕湾筲箕湾东大街42-52号金来大厦地下 H 铺佳乐冰室，鲗鱼涌宝丰园 C 座何文田 One Home Team 一座，东涌日东二村德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樵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諗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022年先正式出道，来自韩国的九人男子组 Unite。 韩国的小鲜肉啊，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二位，韩国组合 Unite One of Nin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蘇董啱啱我先聽過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主題曲前作詞有作詞監製有陳少琪，作曲編曲監唱有張家成，主唱譚詠麟、張學友、劉德華、鐘鎮濤、陳慧嫻、草蜢、李克勤、容祖兒、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曾比特嘅。 六月九号骚动音乐啦，咁啊，首先要提提你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7点正嘅，而六点钟咧，我哋今日出现嘅嘉宾咧，将会有 One Promise 嘅四位阿文迪啦、Sora 啦、Anton 啦，同埋天恒嘅， 系啦，咁啊，佢哋进化到呢个2.0嘅 version 啦，咁啊，到底喺呢个2.0嘅 version， 佢哋喺写歌做创作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嘅体验同变化咧？ 好好听噶，今日 六点钟会听，哇，好多技术性嘢嘅今日六。 影中 系 会 系啊，系几正嘅，大家有兴趣了解深入啲啲好技术上嘅嘢，我哋点样即系社工上面啲 call 啊，点样用啲声啊，好多嘅嘢，今日都会听到嘅。 六点钟就会听到咁啊！今日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我想先问咗波成先嘅， 来 就系、是、中学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成日同你倾偈都系会讲一啲中学嘢，可能我同你真系同一个年纪啦。 我哋怀缅过去上套追。 你中学嘅时候有冇类似参加过嗰啲学生会啊？ 有 噶啲组织噶。 学生会就地位最高啦，叫做跟住连嗰啲兴趣学会我都做几个噶，其实即系我哋去到中六嘅话，基本上每个人身上唔知点解都会孭几个， 好活跃， 因为好自然咧。啲学会嘅正副主席啦，叫做通常呢啲比较重要嘅 post 都会系 一个人兼任， 中六负责嘅。 OK， 因为中五、中七就要准备公开试，咁中四亦都相对细个啲，所以佢哋可能就算入学会负责嘅 post 就系啲财政啊、文书，但系通常主席嘅位。系啦，或者会长啦，叫做都会系中六，甚至乎有啲同学系有几个会长嘅身份喺身嘅。 系，你嗰阵时系负责做乜嘢嘅？ 嗱，学生会我就做subcommittee 啦。 subcommittee，OK。 或者佢叫咩 activity coordinator 咁、 即系类似，可唔可以话系？ 唔算好大压力，但系帮手搞下活动咁样，即系多几个行打杂帮手啦。 但又唔系康乐组嗰啲咩嗰啲嚟 嘅， 即系要多啲嘅职务嘅 ，OK。 咁跟住有做竹演學會嘅唔知主席定副主席。 竹演學會啊， 系啊， 踢竹演噶。 我踢竹演啊，踢都话我有踢比赛啦，即系踢联赛啦。 啊，系，我记得你有讲过，系 唔系好劲我，但系都有玩过下。咁嗰时系第一届嚟嘅，好似我嗰时 就系踢竹演。 竹演學會啦，跟住有唔知咩摄电影學會啊，好似。 哇，你都好劲。 跟住会计學會啊。 会计都有學會嘅咩？ 有噶，搞年宵啊。 哦， 会计 就嗰一次。 同埋呢啲咧，一定系文。同埋你呢啲學會有一啲叫做可能同學術有關，譬如會計咁，你真係文科班嗰啲人先至會即係搞嘅多數。咁你嗰啲咩化學學會咪去翻理科班嗰班人搞咯？咁你文科班本身人得一班啫嘛。咁其實相關啲咩歷史學會啊、中史學會咪又我哋呢一班裏邊啲人自己篤咯。邊個 糖水滾糖？ 你再諗下，可能讀中史都十幾個，咁即係其實你嗰班 都係一定係嗰班人做啦。 嗰班人做咯，咁樣 會計學會呢個好嘢啊！ 係啦，最奇難嘅活動一定就係參與年宵啦，學計嗰盤數咁樣咯。 即係平時上堂都唔夠啊，即係仲要連呢個課外活動都玩。 算好玩㗎啦！你諗下，如果化學學會。 咁 系太化学啦件事， 即系好似周星驰上堂咁样咯， 同埋有社咯，社员咯做。 哦，即系嗰阵时分嗰啲四社嗰啲系嘛？ 系啦， 社员你又有冇？ 虽然都系干，即系 干事嚟 嘅，系社干事。 其实你， 但其实实际做嘅嘢，各样嘢都会忙嘅。 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嗰阵时去接触呢一啲嘅职务嘅时候都好讲究？因为你好多即系唔系就咁好随便就话哦，我要去选做呢个学生会啦，或者好随便咁样就去做啦。而系你真系后边你要写好多嘢噶嘛，或者你可能系要同一啲有啲内阁啊，对方又会有一个唔同嘅内阁，咁大家又要斗冚咁样噶嘛。 因为你做唔同嘅 post 咧，基本上你个脑考虑嘅嘢都唔同嘅，即系譬如我喺中央学会，我唔记得即系主席定副主席啦。咁你就系成为咗呢一个组织嘅大方向噶啦，即系你要去谂一啲活动，或者你要 lead 住其他同学仔。咁我哋开会要倾啲乜嘢？呢啲即系最简单嘅，有机会学到啦。咁但系我觉得学得最多一定系喺学生会里边嘅，因为学生会嗰个活动嘅规模真系 大好多， 真系大好多，同埋你牵涉到同其他学校嘅沟通啊， 咁样 呢啲依系规模大啲，你要考虑嘅亦都多啲咯。咁你写啲 proposal 啊，写 rundown 啊，然后你要写开会 agenda 嗰啲嘢，你真系要有晒记录嘅，因为就算你自己学校比较宽松，人哋学校可能对家系要求要有好清晰嘅 minutes 嘅咁。 OK， 咁其实好似翻工咁样。 但系嗰时会觉得好玩，因为啲新啊嘛，嗰啲 minutes 定系 proposal 定系嗰啲 rundown， 我又 keep 喺屋企噶， 哇！ 即系我自己 in charge 嗰啲，我会留喺度。 劲啊！ 即系唔知摆喺度做乜嘢。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点解今日会无啦啦同你提起呢个话题？就系早两日咧，我都系睇社交媒体先知，即系原来而家嘅一啲歌手啦，或者可能有啲 artist 嘅 fans club 咧，佢哋都好進階啊！即係以前你諗住入 fans club 或者搞一個 fans club， 可能純粹係咪大家一齊去買飛嘅時候容易啲買咯，排到個隊咯，或者搞一下一啲活動可以同嗰個偶像去見面啦咁樣。跟住最近有一個好衝擊我嘅事情就係而家咧。 連 fans club 都有換屆嘅，我見到 係咪不嬲都有㗎？其實 可能真係我冇參加過任何， 即係以前華仔天地， 可能都有嘅，可能都有嘅。咁但係即係佢嗰個規模係去到，即係點解咁衝擊我？就係佢哋會有佢哋組成嘅一啲內閣啦，然後佢哋組成嘅內閣又要同可能原先嘅一啲班底去對冚啦，叫做即係大家 就好多是非啦，係 又唔係好多是非嘅，但係可能即係。你因應唔同住嘅內閣，可能佢哋嘅取態又會唔同啦，咁樣。 所謂政綱啊，方向係想點啊？ 係啦，我就喺度諗，哇！原來搞一個 fans club， 即係一個都好可以叫做課外活動啦，一個興趣啦，都可以搞得咁認真噶。跟住佢哋仲係會可能係即係傾來年嘅一啲諗法啊，一啲目標啊，可能係甚至乎有時會調翻轉同以前嗰同偶像嘅關係，就係可能。偶像就真係喺一個好高嘅位置，成日聽啲偶像或者 artist 講話哦 ，fans 係要搞嘅咁樣，而家係會調翻轉嗰個關係，就係有啲 fans 會覺得要教翻啲偶像點樣去成為一個成功嘅偶像啦，或者可能有時 fans 想要嘅期望佢係成為一個點嘅人，我覺得哇！而家搞 fans 咁犀利， 佢考慮嗰樣嘢嗰個 好遠啊， 嗰、那個 vision 啊。系、那个视野啊，好广阔，系啊，即系我直头佢讲到嗰个规模，我直头系觉得会唔会即系以前咧好兴噶嘛，即系大学咧有啲知名嘅人士会有一栋即系为咗去表扬嗰啲嘅知名人士，或者啲知名人士去捐钱嘅时候就会有栋楼啦。我谂紧。即係以前係少日夫爵士咁樣啦，嚟緊會唔會可能已經唔係少日夫爵士，可能新嗰啲大樓咧，可能都係用嗰啲偶像啊、一啲嘅歌手嘅命名啊，即係可能嗰啲 fans 級好勁噶嘛，一呼百應咁樣。 捐錢係啊，係啦，咁啊改咩名好咧？就用我個偶像個名。 係啦，可能個偶像就係佢哋幫個偶像定立，我新一年個目標就係個偶像係要教育下一代嘅咁樣，佢要係成為年青人嘅指標嘅時候，咁可能佢就。第時會唔會有一棟教學大樓就係叫佢哋個名嘅咧？咁樣真係好誇張咁啊！但係我覺得呢件事好有趣嘅，所以我都真係得閒要同身邊啲朋友打聽下，到底其實佢哋嗰啲運作係點樣玩嘅咧？咁樣好犀利啊！點會？我淨係聽到佢哋要選內閣呢一件事，我已經停咗喺度個人。 因為始終一個叫做咩啊？一個組織啦、啊，你一個組織裏面你就要營運佢，亦都牽涉人多嘅時候咧，你點都要有呢啲系，只不过可能我分嘢系以前可能冇咁明显，系因为佢哋可能冇咁钱咯，行啦，或者即系我搞咗叫象征式有啲唔同嘅 pose，有人负责处理啲钱银，咪做财政咯，有人负责做联谊，咪康乐咯，咁样你离不开都系呢啲咯，咁样负责乜minus 嘅就文书啦。 但系而家唔止，同埋我觉得最大压力，我谂唔系个偶像本身啊，我谂佢哋而家连经理人或者可能系佢哋嘅唱片公司都会因应嗰啲粉丝同埋 fans club 嘅热情，同埋佢哋嗰种嘅指标。嗰種目標咧，佢哋都我諗啊，好重視咁樣諗啊，我點樣可以配合到咧？而家嗰種嘅權力關係真係調轉咗，我發現喺 fans club 嘅發展當 中，即系 fans club 呢個我咁耐以嚟都冇加入過嘅，但系其實我係好感興趣，會想知道其實 到底係點樣去運作？ 係啊，因為你動員好多人，同埋好犀利嘅就係你喺一啲唔同artist 佢去演出嘅時候，即係可以知道曬啲行程啦，跟住或者佢哋啲節目又會報起曬，跟住就可能會錄低佢啊， 好專業。佢哋其實咧 好勁啊！ 好老實講， 佩服，真心 佢哋嘅動員能力係甚至乎比一間正規嘅公司可能係更強，有時候真係。你點能夠可以想像就係話嗰個嘅fans club 已經係即最基本就係每年一定可能會搞一啲見面嘅活動，但可能見面活動， 以前生日嘅時候嗰啲又會啦， 係啦， 呢 啲見面會一定會有啦。咁但係以外，可能佢哋會直頭咧，我見到有一啲係可能網上邊已經有一啲嘅公佈啊，類似係嗰啲咧，即係每個月或者可能每一個時期，佢就會 report 翻到底呢段時間做咗啲乜嘢啊，即係fans club 又營運嘅狀況又係點啊，又會向大家報告翻啊，好認真。可能我真係人生当中冇参与过呢啲嘅活动。 证明咩你知唔知 证明啲咩嘢呢 你老囉。 唔 喂，但系我问题系我连年轻过呢样嘢都冇试过啊嘛，即系你话我年轻嘅时候参与过，咁我都会知啊，但我年轻嘅时候都冇参与过，咁我突然间开始就对呢样嘢好感兴趣嘅， 系， 因为我净系一路都系乐于去睇嘅啫，即系有 show 咪去睇咯，买到飞咪买咯，买唔到有去咯咁样，今日或者可能有时系会得闲就买下碟去支持一下一啲自己中意嘅歌手咯，咁但系你话喺自己嘅正职以外，要花咁多嘅时间同人力物力去做呢一样嘢， 得一个字嘅， 非常之佩服。 一个字就系 咩啊？ 爱啊！ 系咩啊？哈利 系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2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和34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包括73宗输入个案，有38宗在机场检测发现，28宗在检疫酒店找到，和7宗属检疫7日后的个案。另外，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77人离世。政府下午五点起分别将蓝田村蓝辉楼和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围封强检，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上午大约10点或11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月3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蓝辉楼或裕昌阁超过2小时的人士，必须在本周六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观塘综合发展项目暨公务员学院主持动土典礼。她致辞时说，今年是她在政府工作第42年，为香港建设一所让公务员有归属感的学院，一直是她的梦想。在结束公务生涯前不足一个月的今日主持公务员学院的动土仪式，感到非常兴奋，又期望四五年之后能够以退休公务员身份到学院，和后辈交流管治体会和服务社会的心路历程。林郑月娥说，2017年的施政报告已经提出设立公务员学院，他又说各自为政欠缺合作是不少人对政府部门的诟病，公务员学院需要透过学习、培训、交流，增强公务员对政府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建立全政府的工作态度。他希望通过学院的培训，增强公务员的国家观念和国安意识。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雇员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她感谢劳资双方多年来为谋求共识付出的努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由通过到实施条例之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计划在下个立法年度推动的另一法例，推行協助雇主儲蓄以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專項戶口計劃，以及設立資訊系統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資助，同時要做好廣泛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全港雇主了解日後的安排。他說相信下屆政府會審時度勢，今日當局要做的是令法例在2025年能夠實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问当初是神才可兴奋吗？然后你无话要讲，落针后给我落同碰撞，再对我那回忆杀来玩火。变旧的人最 安俊豪人追病态嗰件事系，好多人会花尽自己嘅积蓄，周围打卡就系博大家可以不停俾心心俾 like， 而俾 like 嗰个同时间一边赞你啊，你嘅生活真系好悠哉悠哉，一边暗地里又会。闹着你是拜金，

带嚟有 JNY Beats featuring Delta T 同埋朱林嘅 No More Words to Say。所以最后都系要好老土咁样兜个底。其实而家咩年代啊？有咩好比较啊？要比自己比啊嘛。 别人极强壮，比我也未似升降。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苦战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a win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够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已被闯过秘境。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要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有胜败没胜败 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抛售天涯可以透过天意安排有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hey.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he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见我在马上呼吁那我更勇猛我在哪去呼吁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个私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 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走到天荒地老已经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Yeah, I'm about to go 走在了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有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叫你答复未攰 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Yeah, yeah, 突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要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叫你答复未攰 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论胜败可以一个抛售天涯可以打破天安排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提出构建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强化区内的贸易和供应链合作，被视为是要抗衡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美国以民主状况为由，没有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与会，引起部分国家不满，改派较低级别的官员出席。华府官员强调，峰会将为人民带来实际成果，又说美方的投资较中方的吸引和具影响力。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一贯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理念，在尊重彼此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上，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国家开展经贸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合作伙伴。美国以排挤和压制他国为目的的所谓合作，必将以失败告终。 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5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区的雨量更超过3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天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来回方向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因应封路，运输署安排了紧急渡轮服务，由马料水码头去黄石码头开出的时间会是下午的6:30和7:30，而由黄石码头去马料水码头的班次开出时间会是明天的早上6:45和早上的7:15。就是北潭路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近住北潭坳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一场，但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景泰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开始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荔枝角道144至148号金安大厦、北角柏景台一座、红磡黄埔花园绿榕苑二座、蓝田村蓝泰楼、土瓜湾帝庭豪苑一座、鲗鱼涌西湾台18号日义居二座、荃湾大河道57至75号卓明大厦、牛头角乐华南村敏华楼、东涌影湾园月桃轩11座、同旺角乃路神街1至1E号元发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队嘉宾佢哋有个新面貌，不如帮佢哋起个新花名啊！ 好啊，我都觉得好有创意噶，听住咯。 One Promise 2.0 石不同， 我以为你会话不如叫 Two Promise 添。 欢迎啊！今日我哋苏音乐嘉宾有 One Promise 嘅， 嗨， 系啊，因为呢个 One Promise 2.0 系记得上次做访问嘅时候，你哋话即将会进入呢一个新嘅进化。今日讲紧呢个零舍不同食咗落去，咁样送俾你哋嘅， 正， 更加好啊！ 吓，呢个呢个我自己都几满意噶呢个。 咁你除咗諗咗呢一個，有冇諗咗另外一個先㗎？ 冇啊，一嚟嘢就已經諗到， 好快就諗到啦呢一個。我諗用咗一分鐘就諗到啦。 咁你都俾少誠意， 唔係啊？咁有時有靈感起上嚟，就好似你寫歌又有靈感起上嚟，嗰啲嘢可以好快噶。 啱啱先話技窮，跟住一分鐘就諗到， 今日就想賺 錢啦。技窮捉到啦，捉到啦，嗰啲嚟啊呢個 冇温書但係一百分嗰啲咯。 話自己冇温書嗰啲，我驚你影響埋我哋自己想改翻個名就變埋 2.0 添。 而家四位你覺得係咪即自己都有一個好似 upgrade 咗，即係成隊樂隊一個 2.0 嘅狀態咧？各自都覺得。 直情係一個 2.0 先啦，即係個感覺好唔同，即係我哋自己傾偈嗰陣時都有講過好幾次，就係話我哋四個人一齊企喺前面，即係以前即係就算可能我打鼓係即係叻過我而家嘅 rap 啦，始終即係打到一年。不過始終嗰陣時我喺後面，而佢哋三個喺前面咧，同而家相比起，我哋四個一齊喺前面一齊表演咧，嗰、那個energy。project 出嚟嗰樣嘢係好唔同，我覺得咁啊，我即係同文迪有講過，即係一齊企啊嗰樣嘢，全部都令到我哋覺得好似更加 energetic 咁咯，全件事咁，所以覺得係一個 upgrade 嚟嘅，完全係。 嗯，咁喺文迪嘅角度，譬如之前你做主音嘅時候，自己企喺前面，而家有一個兄弟喺隔離一齊，嗰、那個感覺我諗係咪你都感受到有即係特明顯不同啲？ 係啊，你啱啱講，我諗起就係上次我哋仲記得好似賣關子，就話準備有啲 show， 咁話而家再翻翻嚟已經剩翻起，就已經完曬嗰堆嘅 show。跟住而家回想起，其實就真係好似啱啱咁講，就好似真係個 software update 咗，咁係一個正嘅版本，真係變成一個二點零嘅版本。咁當然啦，老實講，我覺得我哋中間仲有好多，即係你 update 咗個 software 都總會有少少 bug， 因為呢樣新嘢嘛，我哋仲磨合緊。但係整體上嚟講，成件事係真係正咗好多。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我覺得四個人平排喺個台前面，即係嗰個舞台感咧，一齊喺度揈嗰個動感啊，就正好多。咁然之後，我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可能本身靜啲人 ，Anton 就好中意搞笑。我成日好中意我同佢 contrast， 我好認真咁喺度唱嗰啲慘情歌咧，佢喺隔離笑咯，即係佢喺度喺俾心心啊，即係唔知點解會喺度 心諗高音咧，我就喺度 係啦係啦，扮唱啊嗰啲動態，我就覺得呢、這個都係我哋嘅默契，就即係啲觀眾都會覺得有唔同嘅情緒，都幾搞笑。 咁佢 rap 嘅時候，你咪又喺隔離俾心心騷擾翻佢咯， 我喺度扮 set 咯，繼續。 我覺得有一樣比較技術上面嘅嘢一定要分享，就係、是、咧，我哋而家唔使去怕去嗰啲商場嘅時候咧拍大聲 啊！哦， 係啊，即係我哋以前有套鼓喺度嘅時候咧，又會話喂係咪用電鼓啊？咁如果用真鼓嘅時候又要奏，又怕俾人投訴咁樣，咁而家就冇曬個問題。系啦，咁另外咁嗰感受系同佢哋一樣嘅，因為多咗人企出嚟啊嘛。即系阿文迪啱啱又講到啦，即系而家有個兄弟企隔離，即系佢以前唔當側邊嗰兩個兄弟，咁 OK 嘅。咁我當佢兄弟嘅，咁 所以係 啦。咁而家就多個兄弟咯。咁的而且確係開心啲，多啲人玩咁解咯。我覺得 我補多一句啊，即系喺頭先講 gear 上面唔使租鼓嗰啲啊方面啲咧，其實 MR 上面方便好多啦。咁其實啲 dance 啊嗰啲嘢其實都可以邀請我哋噶而家。即係講真難少少，真係有陣時會難嘅。不過而家嘅 setup 其實好方便咯，咁所以大家識到啦。 任何嘢都係邀請， 咩 Andrew Dean 啊，謝思燕啊，即係 friendly 咗，即係嗰個喺個器材上面嘅 setup 啊，嗰樣嘢會方便好多咁。 人都 friendly 咗我哋。 咁 Sora 咧 ，Sora 你覺得 佢哋都講曬好多優點，我講啲缺點先。我覺得 嚟啊嚟啊！ 我就啱啱嗰兩次嘅 show， 我發覺四個喺前面有啲逼咯。咁我希望之後可以有大啲場地去演出咯。係啊，因為其實之前 N 喺後面啦，咁我同佢可能會有多啲互動喺後面噶嘛。咁一喺曬前面嘅時候，死啦！ 四個喺曬前面，好似真係有啲逼咁、哦、樣。咁可能有時我喐嘅時候，就會可能會發到文迪啊，跟住文迪有時一褪後又撞到啲嘢啊咁樣咯。 唔係你轉手轉方向彈咪得咯？ 我另轉面彈咪得。 我企左邊嘅時候，指吉他向左邊，你企右邊嘅時候，唔知點解你要向翻左邊啫嘛。 我同你交換位置彈咪得咯。 或者你 base 頭後面咪得咯，咁咪可以褪少位咯。 係咯， 側身咯，你哋向前向側咯，全部都 加埋皮瘦啲咁啊。 但係喺一啲好實際嘅操作上，即係例如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一隊 band 去玩 live 咧，起歌通常都係鼓起先噶嘛。即係會唔會實際上操作就係、是，咦而家Anton 嚟咗前面負責 rap 嘅部分，冇咗負責起鼓嗰下，好似即係有好多嘢要重新再適應過或者習慣過咁樣咧。 冇錯啦，其實呢樣嘢都我哋開頭都有擔心過嘅，因為咧大家會見到我哋每次出 show 都有。个 earmon 戴住啦，即系一个耳机咁样啦。其实嗰个秘密就喺嗰度啦。因为以前的而且确好似你咁讲，我哋听到鼓，我哋会知道好多个位喺边。而家个嗰样嘢就收埋咗喺个耳仔度咯，净系得我哋听到， 系或者更加方便。以前可能我哋某啲 show 咧就会谂啊，即系 provide 唔到 in ear， 我哋可能都照玩啦，就用个鼓嚟 count in 俾大家去入啊，类似咁嘅嘢。净系我一个人听住 program， 佢哋冇拍自己都照做到嘅。反而而家其实又系个 MI 又系方便啲啊。其实我哋净系有 in ear 先会做嘅啫，因为我哋其实大家都要耳仔听到拍自己嚟入。啊，或者乜乜乜咁样，咁所以沟通上好似某程度上又仲更加方便咗添啊，系啊，直情唔需要谂啊，我哋究竟玩 acoustic set 啦，定系电子 set？ 其实我而家就一定系电吉他一 set 就系咁样出嚟噶啦，咁样咯。 同埋有时候我哋会收埋啲搞笑嘢喺我哋啲耳仔入边咯，即系因为其实嗰啲声有啲系出街听到啦，有啲净系我哋耳仔听到啦。咁譬如话有啲位咧，可能我哋 loop 住一句 melody， 我哋要大家一齐唱嘅，咁但系 loop 住好耐，你唔知去到第几次咁样噶嘛？咁跟住咧，耳仔入边咧就会有啲声提住自己。咁对上一次咧，我就同阿 Anton 讲，因为 Anton 负责啲 program 嗰啲嘢，就同佢讲话：喂，去到最后嗰次咧，你加个 one 字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咁我哋试下路 rehearsal 嘅时候唔得、哦，听唔系好到啊。跟住之后咧，佢就搞事啦，佢就加咗。one one one one 咁樣喺最後嗰次度，大家耳仔就會聽到 one one one one， 同埋唔係好啱拍子喎。最後出 show 嘅時候 one one one one， 同埋大家其實如果有多少時間嘅話，就唔使 one one one one， 可以錄話 last 一次啊，即係講啲落去。咁不過嗰個 rehearsal 已經太慢啦，我哋又懶得又再錄過啦。咁我哋原本個 program 裏面咧就淨係得 one two three four 啫， 係 咁你就要用 creative 嘅方法，用呢一個四個 one two three four 嚟做啲提示咁樣。 咁點解你唔直接用 one two three four 咧？ 之後都有個 one two three four 嘛，我驚佢又數錯嘛， 同埋你冇得講，而家嚟用完 one one one 又得 share， 係啊， 冇 人得 one one one， 但係嗰個就即係另外拆開一個就係你哋先聽到，而即係可能 program 出街嗰啲人聽唔到咁樣嘅。 所以如果大家初初見到我哋無端端笑咧，有機會我哋自己聽到一啲搞笑嘅提示， 裏邊有啲傾偈嘢喺裏邊， 或者其實呢條橋咧可以係我哋開演唱會嘅時候咧，即係你 VIP 嘅飛，我哋俾多個耳機你聽， 可以聽埋 啦，聽埋你哋裏邊嗰啲 耳仔入邊嗰啲嘢。 雙倍價錢淨係聽呢、這個， 雙倍咁少， 係、三倍淨係聽個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啊咁樣。 咁但係聽落去喺前期功夫，而家變相可能準備要去做一啲 live 嘅 show， 你哋前期好似要做多咗一啲嘅。功夫去即係令到每一首歌可以啲位入得準啲，即係可能可以叫做喺現場度辨認嘅機會就少咗噶咯。 都係嘅，其實就好似啱啱咁講，即係以前就執生就會多咗，即係交流嘅 Anton 喂做咩嚟喎？呢、這個就入咯，你會有啲咁嘅嘢。咁而家就變相就好似前期功夫準備就唔同，所以啱啱講我哋都會有一啲可能仲有啲不位啊，仲想再做好啲，即係譬如嗰個 mood 好想再唱多兩次，咁就冇啦咁樣。咁所以可能再研究下，我都諗緊，因為而家全部都仲系 Anton 去負責準備噶嘛，佢練 band 嘅時候都 Anton 撳掣，咁可能幻想你睇下可唔可以整個遙控制，可以喺嗰度隨時加長啊、縮短啊， 又或者其實因為其實有 program 咧係好難去。現場加長，即係你 set 死咗，可能嗰次就八次，就八次噶啦嘛。咁你如果嗰陣時唱到啊興起想加就好難，所以其實我諗緊，其實我都會透露，即係嚟緊會即係有我哋嘅 mini show 啦。 係 咁個 show 可能如果唔係 program。係有成隊 orchestra 啊， 有真嘅舞啊， 後面 back 咗我哋啦。 咁就真係我哋淨係有個拍子機，咁我中意玩幾場都得咁樣啦。咁希望我哋做呢樣嘢啦，俾一個又係好似上次咁俾一個少少嘅誒。 講咗就係㗎啦， 講就係， 講完就係， 講完有啦。 所以大家期待下我哋嘅演唱會啊！ 咁我哋快啲講個加場嘅會。 係啊， 講 咗係㗎，即係啲 fans 捱得落力啲，到時就要可能有好多即時嘅嘢，就要可能有一啲嘅樂手喺後邊幫手啦嘛。咁我覺得必須㗎喎。 同埋可能唱到1:3咯。 係啊，而家興長啲啊，大家可以玩耐啲。 如果1:3咯， 罰錢罰多100萬。 咁啱啱嗰次即係一個叫少少嘅 tour 喺即係港島區嗰邊有幾站咁啊，即係可以我好似隔咗一段時間又可以現場見到觀眾，同埋以而家呢一個嘅狀態去玩，係咪真係有一種好久違嘅嗰種興奮喺度咧？ 我覺得直頭係瘋狂嘅，即係我自己內心啊，係因為你諗下都半年啊，即係半年好耐嘅喎，一年先得12個月，半年就一半嘅咯喎， 係 六個月 喎，就6個月㗎， 係 喎。 即係如果喺非洲時間嚟計啊，係 啊， 即 係6個月就180日啦， 係啊。咁跟住之後咁好似直頭。前嗰排未表演嘅时候呢，即係未收到任何通告话有表演嘅时候，有少少适应咗呢个世界冇表演囉。 嗯， 即係原来 记得咗我哋係表演者， 係啊，咁玩狼人杀嘅囉。 都冇狼人杀都停埋。 係啊，咁跟住的而且确係前嗰排係饿到你唔肚饿啊。 嗯， 但你唔係唔想做嘅，但係真係我冇都係咁㗎啦，惯咗啦咁样。跟住嗰一见到同埋可能真係大家都餓，即係睇嗰個人同埋表演嗰個人都餓呢，嗰日都幾多人嚟睇。咁然後我哋又見到咁多人，咁就更加有嗰個雙重興奮囉。 我都想講一講，即係嗰個即係 fans 係期待咗好耐，自己係期待咗好耐嗰樣嘢，呢一個感覺我唔知係好好奇妙，即係男女朋友拍拖嘅，大家都講話想做某樣嘢，講咗好耐，跟住真係返嚟做嗰刻，跟住哇嗰、那個 release。 哇！ 咁啊，系真系好兴奋啊！见到佢哋，同埋亦都系咧，呢一首歌对于我哋嚟讲系几特别，因为之前平凡的自尊其实系做咗嗰首歌之后先至再加个 rap， 而今次其实我哋系喺做歌嗰阵时候已经有谂到要挤啲 rap 落去啊，亦都有谂过啊 live performance 我同佢可以点样就啊，即系其实有啲嘢例如好似。我自己幾中意個 bridge right for example 啦，其實本來係可能問題 I'll be fine， 跟住有啲吉他就可能 call and response 中間嗰段咁樣嘅，跟住之後我又加多幾個落去喎，大家會唔會撞咧？其實我哋喺做歌嗰陣時已經考慮過除咗碟之外 ，live 嗰陣時會有啲咩嘅impact 喺啲觀眾嗰度，會唔會有啲佢哋又跟住唱啊咁樣？咁再加上其實 T-Rex 填嘅詞，我自己又係覺得好正啦。雖然又係好似琴日咁講，話要多謝佢嗰個 chorus 嗰幾句好 hooky， 即係。真係好奇，即係一大咪俾啲觀眾就全部都識得唱咁樣咯，咁所以係個反應我自己係都仲有少少唔係好習慣啊，就覺得好正啊，好耐即係好耐冇 feel 過呢一樣嘢咯，同埋即係同鼓好唔同鼓，你可能錯咗，你可以即刻轉另一個 feeling， 即刻 improvise， 但 rap 你錯咗嘅話，你唔通即刻 freestyle 啲新字落去咩？你好難噶嘛，你 kick 咗就可能全段炒咯，咁所以個壓力就會反而大啲嘅，不過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以前可能係即係捉自己捉得勁得滯咧，會覺得玩音樂越嚟越唔開心啊咁樣。咁我同我自己講好多次啊，如果真係有機會再表演或者轉唔同崗位嘅話，我記住要提自己去 enjoy。咁而你呢幾次表演玩呢個首新歌，係正同自己講哦，有錯咪錯都冇所謂，最緊要 enjoy。反而咁樣嘅心情咧，更加投入，更加好玩咯。係啊，咁所以其實反而上到台，我係冇咩特別緊張，係好 enjoy。你見到我哋喺度唔想撞到大家喺度笑下，即係大家更加 feel 到我哋嗰個 enjoy。好多 fans 都同我哋講話，即係其實嗰個 energy 係好唔同咯，好 enjoyable 咯，好開心咯。 我就佢同佢哋啱啱講嗰啲好似，不過一個最深刻感覺都係其實喺隔離嘅時候就喺度諗緊話個世界好似停咗咁樣，唔同咗，跟住仲會諗緊自己真係。仲有冇機會去做繼續做呢樣嘢咧？咁跟住咁，其實當然恢復翻個世界行翻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可能去啲拍攝嘅工作去錄影去唱歌嘅地方。但係真係去翻 live show 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好唔同，即係啲 fans 喺我哋未真係有機會唱呢首歌 live 嘅時候，同我哋講啊，好多謝我哋即係 PM 我哋同我哋講即係呢排好辛苦，可能即係精神上、生活上都好辛苦，即係好多謝你出咗呢首歌去即係俾翻力量去鼓勵咁樣。咁跟住喺 show 度，其實自己都不自覺喺台度會好珍惜。即係望到真係啲觀眾或者佢聽你音樂嘅朋友，跟住你同佢有對眼嗰個感覺，就真係 live show 先感受到。咁嗰日我記得。 即係第一場就特別好想望真啲呢啲樣咩人嚟睇我哋嘅咁，即係嗰個互動，跟住睇到佢哋去到某啲位，佢哋聽到喊啊，我即係好忍唔住想過去，即係雖然都仲叫做疫情嘅過去，即係同佢哋點下手啊，或者掂下佢哋，即係想俾個鼓勵佢哋，話俾聽你真係會好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提醒翻我哋 band 其實最重要就係 live show， 跟住或者我自己真係好中意喺個舞台度，佢同我。P.M. 同我講話，喂，你嗰日嘅眼神特別凌厲啊！咁我自己都唔係好覺得，但係就係嗰 日啫， 係啊，淨係嗰日咯，即係唔係玩 show 嘅時候冇咁凌厲，就係喺個台度話你特別凌厲。咁我就諗起，係啊，呢個就係可能即係音樂俾到我自己個力量，我都希望話到俾即係所有朋友聽。咁所以係好正。咁而家有得玩 tour 就更加開心，就係咁。 同埋我諗係咪有一種感覺，就係你哋 band 裏面自己一齊，你四個兄弟經歷咗咁多嘢，然後再見到一班肥一步兵喺度，佢哋一路喺你哋身邊，又可以即係兜口兜面見到佢哋嗰種，即係嗰種感動咧，會係。 我覺得係嘅，因為最重要係我哋出道到而家，好似遇到嘅日子都唔係咁順利啦，即係都有幸到而家我哋有一步兵嘅支持啦，但係其實我哋又唔可以真係面對面同埋表演俾佢哋睇啦。咁去到而家呢一刻終於可以做到咯。咁我覺得好似一個好似對佢哋少少嘅補償咁樣，我覺得好似同埋好開心咯，可以企返喺台上面，因為好耐冇試過喺台上面出汗嗰種咁嘅感覺。 同埋頭先阿文迪講一講喊嗰樣，我都想即係補一補啦。即係其實喺未有 show 之前咧，即係我哋啲粉絲都會即係 message 我哋，可能講一啲嘢咁樣話。咁我好記得有一個係同我講話，即係佢隻眼要做手術，即係眼角膜有嗰度脫落，有嗰度盲，好多唔同嘢咁講咗一大集俾我。咁不過我未見過佢樣嘅，我唔知佢點嘅。咁亦都係 fully live show 咧，先至可以真係見到佢就我就係嗰個人啦嗰下。咁佢又喊緊咁啊，原來即係呢啲就係即係可以 connect 翻。我哋之前成日喺 message 嗰度同你溝通嗰陣時，嗰個人同埋真正個樣，我覺得呢件事唔知點解好神奇嘅，即係可能 somehow 未見嗰個人，你已經可以同佢做咗 friend， 跟住而家再加埋多個畫面落去咁樣咯。咁呢啲 live 就真係俾到我哋呢一個感覺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呢啲 live 係真係好 magical 嘅，係啊。所以希望即係任何同過嚟傾偈嘅人都可以喺 live 嗰度再同我哋 say 翻 hi， 我哋可以 connect 翻佢哋個樣咁樣咯，係。 形态观众，眼睛年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 最怕变作正常一个。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会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One Promise 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平凡人的自传》啊。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就会正式介绍 I'll Be Fine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2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同34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增个案包括73宗输入个案，有38宗在机场检测发现，28宗在检疫酒店找到，同埋7宗属检疫7日后的个案。另外，医管局情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77人离世。政府下午5点起分别将蓝田村蓝辉楼和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围封强检，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10点或11点完成行动。任何在今月3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蓝辉楼或裕昌阁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需要在今个星期六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立法會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歡迎，形容是加強僱員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她感謝勞資雙方多年來為謀求共識付出的努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由通過到實施條例之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計劃在下個立法年度推動的另一法例，推行協助僱主儲蓄以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專項戶口計劃，以及設立資訊系統為僱主提供25年的政府資助，同時要做好廣泛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全港僱主了解日後的安排。他又說，相信下屆政府會審時度勢，今日當局要做的是令法例在2025年能夠實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明天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間中有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報告路面嘅特別狀況啦。牛頭角道近住淘大花園有交通意外，一帶擠塞。去觀塘方向嘅龍尾去到啟祥道天橋近德福花園。另外，元朗嘅朗平路有緊急維修，去朗天路方向近住朗平村錦平樓嘅全線暫時封閉。福喜街去宏樂街方向，近住朗平路擠塞，龍尾去到橫洲福慶村。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去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嘅龍尾喺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慢線落灣仔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对嘉宾佢哋有个新面貌，不如帮佢哋起个新花名啊！ 好啊，我都觉得好有创意噶，听住咯。 One Promise 2.0 石不同， 我以为你会话不如叫 Two Promise 添。 我是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One Promise 嘅，咁啊有头先都有提过，即系你哋新嘅派台作品 I'll Be Fine 啊，咁亦都有现场已经玩过，有啲即系 fans 啊，我咪已经听到。咁啊呢一首歌咧，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即系你喺制作啊或者个创作过程当中一啲嘢，交俾你揭晓嘅。 我估先啦，我想估 rap 嗰个部分比较多，就系、是、其实。Anton 係咪成日聽 Eminem 噶？應該 Eminem 佢嗰啲嘅 pace 咧，同我聽到即係 Anton 佢去度嗰一啲 rap 詞啊，或者可能 even 可能你哋 One Promise 一齊去諗呢一個部分到底要介幾多嘅比例出嚟咧？其實我都有時會覺得啊，都幾有一個。Eminem 嘅感覺喺度，咁、我其中估一樣嘢，你一定好中意 Eminem 嘅咁樣樣。 今次做乜？我覺得聽喺嗰個聲音上面，因為會有即係一般我哋聽叫做樂隊，即係譬如阿文迪唱嘅時候，嗰啲鼓嘅聲，嗰啲一啲真鼓會用上啦。但係去到一個 rap 嘅部分嘅時候，裏面嘅樂器聲可能會電子感會重少少嘅。我想估就係、因為今次真係用呢個方向去設計嗰首歌嘅時候，就會考慮啦。甚至乎我唔知彈法上面嗰啲會唔會？都唔同咧，因為即係唱同埋 rap 嗰個速度同埋個 impact 唔一樣，變相嗰啲樂器聲究竟要俾幾多落去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你哋做呢一首歌會考慮到嘅嘢咯，特別今次。 開估第一樣嘢先係嘛？ 係啊係啊， 就係、是、其實係啱嘅。我細嗰陣時咧係好中意聽 Eminem 嘅，近排就少啲，近排即係因為都想 explore 唔同嘅聲音，同埋佢好多都好高音啊。咁我就覺得啊，有冇啲第二啲可能更加適合我少少嘅咧？不過細個我係。諗翻即係其實以前當然冇諗過係會去 rap 或者做任何嘢，不過好記得嗰陣時出 Eight Miles 嗰套戲嗰陣時咧，我同屋企人唔知去咗 Prague 定係我唔知邊度去旅行啊，總之今日我爸爸媽媽教我歌啦，跟住佢哋三個就係行前啲，我永遠都係褪到最後，自己又聽咧，喺度背歌詞嗰個，我好記得呢個畫面，即係唔知點解咁中意 Eight Miles 嗰首，其實更加中意係另外一首叫做 Run Rabbit Run 啊，好似係咁樣。佢寫字嗰啲 rhyme 係超級勁，即係好多人都係可能單押啊、雙押啊。佢係四五六個啊，即係兩句你拼埋睇，勁多原來係 match 埋咁樣，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 lyrical 嘅 genius 嚟嘅，即係佢會度好多嘢，即係啲人成日話 orange 係 rhyme 唔到，跟住佢就即刻現場做一段係 rhyme with orange 咁，好勁噶嘛！咁所以我好欣賞佢呢啲嘢咯。 咁啊，到一齊去諗到底成首歌個結構上啊，邊啲位係 for 一個嘅melody 嘅 line 啦，邊啲位係 for rap 嘅部分？會唔會喺當中最初諗嘅時候都有諗過好多可能性，係點樣擺嗰啲 rap 會比較容易啲 for 你哋自己去夾，或者大家會舒服啲咁樣咧？ 其實開頭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啊，因為未埋牙做啊嘛，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一定要有 rap 噶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哋就喺度諗，以前係 100% 唱嘅部分都係文迪，咁即係話而家要有某部分俾咗 Anton，OK， 咁幾多咧？40%, 50%, 60%咁樣，咁呢一個就係其實個難處，同埋哦好啦，大家定到好啦，開頭我哋就5-5波先啦，因為咁樣大家好玩啲，唔使有一個人冇嘢做。但係個問題就喺度啦，究竟呢個5-5波係一段啦、即係逐一段好俾四句你，跟住下一個人就四句，定還是你一句佢一句咁樣？即係呢一樣嘢喺香港的而且確係唔太多先例做緊，有個人唱咗，跟住有個人 rap， 又有個人唱兩三句又再 rap， 我哋唔係一個好清晰嘅廣東話嘅呢種 style 點樣做，咁、我哋就同監製傾，我哋又再試再揾好多外國嘅 reference， 同埋 Anton 又俾到一個意見就係、是，如果你無端端要我 rap 一句咧，我唔知填咩好啊、即係因為 rap 其實你要填好多嘢噶嘛，咁、所以我哋最後就好啦，我哋今次叫做穩陣啲，我俾翻大段啲你、你一次過咁樣 rap 曬先啦，咁樣咯。 咁所以因為而家會主要聽到即係 rap 嗰個擺個 structure 就可能係一個 chorus 前，佢好似 build up 緊落去咁樣，咁最後係點樣樣即係點樣試下咁樣揾到呢個位置，可能咁樣安放好似係最啱數咧。 雖然有傾啦，但我哋都係試多嘅，同埋咧又可以俾一個獨家消息你哋啦，帶咗個獨家消息上嚟。其實原本段 rap 咧係長一倍嘅，叫做 technical 咁啲咁樣講咧，嗰個位就係長多4.8嘅。本身 Anton 咁樣，咁但我哋發現咗對成首歌個結構咧，咁樣唔係最好，好似有少少唔係佢 rap 得唔好啊，係首歌嗰、那個。起伏同埋嗰個平衡咧，唔係最好。咁然後咧，我哋監製阿 Randy 咧就建議就話不如少一段咁樣。但第一下係唔慣嘅，好似好短就去咗唱歌咁樣。咁但係最後再聽多幾次係好啲啊。咁 本身呢一首歌可能都係啱啱2.0嘅第一首咯。咁我諗我哋試嘅時候，其實都係諗緊我哋想。本身玩嘅歌都係可能以唱喺個 chorus 度為主，咁所以而家好似啱波成咁講，我哋個格式就係好似係反而有啲 verse 度，而家就變咗啲 rap 咁樣先。可能嚟緊，因為會出碟啊嘛，碟裏面有啲歌可能而家已經試緊有啲唔同嘅格式，可能就係、會唔會係一人一段啊，或者甚至係點樣？咁我哋覺得呢個都係喺呢一個我哋進化咗之後好玩嘅地方，我哋都喺裏面揾緊一啲可能性，點樣可以有啲唔同嘅感覺出嚟咯、 因為呢個 structure 唔同，我平時即係 band 嘅咁就想將自己肥。嘅擺落去，但去到、中間有一段 chorus 前嘅一個 rap， 會唔會喺樂器上面嘅 design 嗰度，可能啲嘢多與少係真係會有分別嘅咧？ 最難諗咧，係真係鼓嗰 part。你啱啱講得，你講得好重就係，究竟我 rap 嘅時候，我個底我配一個平時人哋傳統 rap 嘅時候下面做嘅底啊，定還是唔係你變化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哋有幾樣嘢都有諗過嘅，即係啲嘢係一齊湧入同一時間出現，定還是係出咗一段先，另外一段就另外一樣嘢。咁呢首歌我哋就想係輪住出嘅，所以就好似你啱啱咁講啦。開頭你會聽到當Anton rap 嘅時候咧，嗰段係一段 trap beat 嚟嘅。 係 咁，跟住去到 chorus 嘅時候，我哋係嗰種 pop rock 嘅聲，咁我哋就去翻嗰個咁樣嘅 rock 嘅聲啦 ，rock 嘅鼓啦，跟住同埋就算本身個概念係咁嘅時候咧，未落手做咧都驚嘅，驚唔鹹唔淡啊！即係好似你咁講，你轉高位點算啊？咁樣咁，但係又好似嗰兩樣嘢又唔係咁衝突嘅喎，都幾配合，同埋真係嘅。第一次咧，你會聽到Anton 嗰個 forfeit 嗰個位啦，然後有一個 break 啦，嗰個 break 其實都幫到好多手。嗰個咁樣嘅 break 停一停，就係嗰一拍嗰半拍。 就可以令到、入 chorus 嘅時候我係轉㗎啦，咁但係就唔會有一個好隔硬嘅感覺囉。 吉他啊，或者 bass 啊，嗰啲位咁，嗰啲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嗰啲调整上面系 有噶？其实个吉他咧，当玩呢啲音乐咧，又讲啲难明少少嘅嘢咁样啦。 就系想知啦，就系想知啦。 咁其实咧，有 hip hop 元素嘅音乐咧，个底咧好多时候你都要啲重复性好强嘅嘢。咁好啦，讲翻广东音乐啦，你如果听一首广东音乐嗰、那个。chord 啦，即系大家讲嘅和弦啦，要不停转嘅，呢个系个传统嚟嘅。即系例如佢可能佢四个巴，佢有八个 chord，但系而家讲紧就系一个 rap， 你一个巴只有两个 chord， 就系呢个咁样嘅 groove， 一个咁样嘅 beat 啦。然后你重复八个巴，呢八个巴就不变噶啦，即系佢个 DNA 系咁样。咁我哋我哋就要谂 ，OK， 点样攞个中间位咧？你又唔可以系。一下 A 就一下转晒去个 B 咁样噶嘛，因为我哋系想首歌系顺畅咁样去啦。好，咁即系话我哋唱嗰个部分，又要系可以一个 loop 到嘅，嘅一个 chord 一个咁样嘅 beat， 咁然后嗰个 beat 又要摆到落去个 rap 嘅部分咯。咁然后咧，做呢个系个就个结构啦。咁个吉他咧都系唔可以喐咁多咯。所以你听到我开头咁样叮叮叮咁嗰段呢，其实我全首歌呢我有八成时间都系弹同样嘅嘢㗎，就係嗰样嘢你点样 loop 住嗰样嘢。好，其实我好彩，我自己本身好鍾意听啲重复性好强嘅嘢，例如好似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咁样呢，嗰、那个咁样嘅 beat 我系超冇错，个鼓又好，个 bass 又好，个 synth 又好，我唔知 音淨係六一个巴就得啦， 係啊，六一个巴就係咁啦， 所以咁好咯， 冇错啦。Joey 哥同埋 Randy 咧收到条 track 嘅时候系两秒咯， 系自己拉， 喂 自己拉得噶啦。 喂 Randy 啊，send 咗俾你啊，录咗两秒。 你咁 L 啊，你真系咁 low 啊， 系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嗰个部分其实就系要好好咁样去写咗一段好。我自己覺得好先啦，一定要好特別，好有心思，唔係一個拎起手哦呢四個 chord 就咁樣彈嘅一個咁樣嘅 groove， 你要花心思落去，因為你要變成獨有嘛，你嗰樣嘢獨有，你先有一個價值去重複噶嘛。咁我個吉他嗰個咁樣嘅部分就係做咗一樣咁樣嘅 bass 嗰度咧。阿苏娜都有啲分享，因为佢嗰排都搞晒脑汁，佢每次咧一见到喂天能啊，喂你 base 嗰度你有冇啲咩 idea， 你俾下我咁样，咁啊等佢自己讲啦。 条 base line 嗰度点样 玩？其实因为谂嘢个方法唔同咗嘅，因为之前度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想做一个我觉得好正或者好多嘢听嘅感觉啦咁样，但系喺呢首歌上面系发觉做唔到，所以就转咗牛角尖，有少少觉得不断喺度谂一啲复杂嘅，但系实唔需要呢啲嘢咯。咁同阿 Randy 同阿 Joey 哥一齐去倾完之后，就发觉原来我唔系好识点样做呢一种音乐，所以重新学习过咁样。咁其实同天人讲嘅一样啦，就系要有啲好 loop 嘅嘢。咁食翻晒个 bass drum 啊，跟住之后同埋尽量去减低自己嘅一啲。唔好太多 fill in 咯，同埋就算有都唔好 miles， 唔可以太出嚟嘅嘢咯，因为其实可能会影响到Anton 嘅 rap 啊，同埋喺个 chorus 咁有力，阿文喺度唱嘅时候，如果我乱咁撩啲嘢，又会系几。即未系喺呢首歌上面未出现到咯， 但都听得出就系、譬如 final chorus 一个 climax 位，其实吉他同埋 bass 喺嗰度其实都有啲嘢可以，即系呢首歌里边有嘢可以玩到嘅空间啦。 系啦，就系得个空间，因为听完之后发觉，Randy 会同我讲啊，嗱，我唔理你啦 ，final chorus 你中意多少就有你多少少啦。 系 ，OK， 因为我都知道你哋系 band 嚟嘅 ，OK， 咁所以都要俾啲位你嘅，咁所以就。放咗個 file course 俾我去彈多少嘢咯， 始終真係有個難度，因為我都study 好多study 好多。 哇！自己 講啦呢啲嘢， 你幫我講。 咦？你係咪 study 好多？ 喂，你好似 study 咗好多，我 keep 住你冇，係咯冇停 啊！就係咧即係佢哋嗰啲 rap 啊 live 咧，其實都即係你唔會見到後面啲吉他係咁喺度撩，因為其實始終 rap 係一個比較 percussive 嘅一件事嚟。咁如果吉他啊 bass 喺後面揈，咁因為其實已經又有鼓噶啦嘛，咁就會好撞咯。咁所以真係喺arrangement 上面可能真係啊 得個 final chorus 先可以俾佢哋咁爆，即係唔好大家爭位。好似同埋頭先我所講嗰、那個其實個 bridge 位啊，即係我文迪已經有一句，其實本來嗰個位係留俾佢嚟料嘅咁樣。咁大家 指住邊個啊？ 嗰、那個指住佢就係大家 feel 到個 energy 係留俾天行吉他手喺嗰度料嘅，係咯咁樣咯。 其實呢個吉他 riff 我諗係 第 study 好多噶嘛。 我唔敢講， 天行習咗， 天行又 study 咗好多。 冇，我試咗好多啫。我諗第六個版本啦。 OK， 好彩而家係雙監製啊，幾巴閉。咁跟住之後可以 send 曬俾佢哋聽，同埋佢哋兩個都係吉他手。 係。 咁佢哋就可以俾到一個好客觀嘅意見咯。咁但係都好彩嘅，即係我係頭五六個入邊，其實得一個我覺得比較好。其他嗰啲都係諗咗，即係我係咪老虎蟹我都諗咗先㗎啦。跟住之後呢，第六個嘅時候呢，就有嗰下叮嗰下感覺啦。咁就係、是、哇，我真係呢個最好。咁因為我反而呢一個係小插曲嚟嘅。Joey 哥係覺得另外一個好啲嘅，跟住我堅持呢一個嘅。咁同埋 Joey 哥由平凡人的自傳加我哋嘅時候呢，佢有一個好好嘅領袖嘅一個風範，就係、是佢会俾意见你，但系佢会讲一句嘢，首歌系你哋噶嘛，梗系你哋话事啦咁样。我系听到呢句，又每次都好开心，因为佢系一个大前辈啦。咁佢可以一句同你讲，唔系啊，呢个好啲，你弹嗰个啊。如果唔系，你揾我监制咩？咁佢完全冇咯，佢完全就系俾晒个空间我哋，特别系佢可能佢一个吉他手，佢就俾翻个自由度个吉他手。所以佢谂到第六句嘅时候，我自己好中意，因为其实。我一路諗啲 riff 嘅時候，我係諗住兩個人嘅，一個就係 John Mayer 啦，一個就係 James Bay 咁樣，因為佢哋本身佢哋做啲嘢咧，我成日都覺得點解可以咁引人入勝之餘，好簡單、好好聽、好特別，即係簡單得嚟特別係好難，你複雜嘅特別係比較容易嘅，咁我就向呢一個方向出發，同埋我有時我做呢一段嘅時候咧，我都有諗到 Chainsmoker 啲嘢， 係 因為咧。又講啲好技術上面嘅嘢，咁就係個 chord 咧，我哋得四個啦嗰段，咁我哋點樣可以喺四個 chord 入面再加其他嘢 ？Chainsmoker 咧其實就係佢會成日轉 chord 之前咧加多一個 chord 喺嗰個位，咁我就做咗呢樣嘢。咁所以有啲朋友問我，其實你首歌咧每次轉 chord 嗰個位之前嗰個係咪 chord 嚟㗎？咁我就同佢講，其實你可以 define 佢係或者唔係都得，因為我冇彈到個 bass。然後入咗個 bass 嘅時候咧，個 bass 都冇彈到轉 chord 個音，所以就其實如果係真係要講嘅話咧，係應該偏向冇轉到 chord 咯。咁、但係就聽落似轉 chord， 咁呢樣嘢就係 from Chainsmoker 嗰種做法咯。 遲啲要要求佢出個吉他譜俾大家跟先，真係呢一個 可以拆開嘅俾大家睇。咁樣頭先一路聽，即係喺個音樂上面嗰個設計等等諗嗰樣嘢，嗰、那個適應今次有啦。咁喺文迪身上面，今次要適應嘅會唔會相對地係你係會比較壓力冇咁大咧？定係其實都有一啲位其實 少咁多， 佢哋都有一個巴都係感覺一樣。 係 其實反而就今次諗到咗，啱啱 Anton 都輕輕提過，因為譬如以前可能即係我哋成日想玩啲熱血多啲嘅歌啊，正面少少 message 嘅歌，不過近年自己慢慢可能聽嘅有啲唔同啊，即係中意啲比較空靈感多啲 soft 啲嘢，即係可能近年好中意聽啲 Sam Kim 啊，甚至香港有個即係不過係馬來西亞歌手應該，咁啊叫 Lester Lam 啊，即係 咁仲有好多，咁可能近排就算睇台灣嘅《森林之王》，跟住有個火鏈即係柏林嗰，哇嗰啲聲即係全部都係我近年比較中意一啲比較輕少少啊，薄身少少嘅聲，咁自己原來我又幾中意啲聲，咁去研究下佢哋啊，去模仿佢哋，咁自己諗既然我中意啲，又好唔好去喺我哋嘅歌度都將個聲線有少少。唔同咧，咁样咯，咁就反而系呢啲嘅调整咯，咁就轻松嘅，亦都系有，因为真系的确就唱少咗，咁好多位都系交咗俾佢，咁但系调翻转，有时就得意，我自己练歌嘅时候，成日都会偷偷地练下嗰啲 rap 啊，咁啊几好玩嘅， 交换唱， 交换咯 ，live 嘅时候交换， 有机会 嘅， 系啊， 都系演唱会啦， 唔好爆晒演唱会啲桥出嚟， 冇人嚟睇我哋啦， 又爆晒出嚟啦， 咁喺制作上面头先一路有听啦，咁喺今次呢一个主题 I'll be fine 里边，即系嗰个 message。今次揾咗 T-Rex 去填詞啦，咁即係呢一個嘅概念係咪都係你哋自己即係 band 大家之間感受？我呢段時間出一首歌究竟講啲乜嘢好咧？咁樣然後衍生到再揾 T-Rex 咁樣。 呢首歌本身其實我哋啱啱就係早兩日喺度聽翻個 demo，demo 嘅時候其實我哋就係今年都比較 叫做 tricky 啲，我哋成日想去說服公司俾我哋出嚟碟噶嘛，咁啊最終而家好似成功咗，我哋說服到我哋喺啲演出喺啲係啦 show 度啊訪問度不停咁講咁樣俾掌聲。咁又我哋喺度填呢首歌嘅時候就諗住講即係個碟嘅主題，我哋有個主題咁就唔透露住，但係就呢首歌嘅 demo 本身係講友情，咁但係就係講一啲你細個啊。承諾咗個朋友，我哋會一世啊！喂，大個一齊住啊，好唔好啊？咁啊租個地方，咁但係好多時可能呢個承諾都會冇咗，因為好多原因。咁本身就填呢一件事嘅，咁但係跟住喺真係落手做嘅時候，咁啱就遇咗 Anton 同埋天恆就確診咗咁樣，咁就嗰陣時就成個感受覺得好有 feel。而家聽翻個 demo 詞裏面都有失舊嗰兩個字，即係做兩口聽。咁就可能成個 vibe 又好襯，咁我哋就覺得不如即係將呢樣嘢記錄咗去啦。咁因為唱嘅時候我都幻想一定係好有 feel 咯，亦都真係當時 Anton係仲係咳住，即係好翻噶啦，但係就 trigger 咗佢咳唔舒服去唱，咁所以呢首歌當刻就好想都係做翻樂隊最想做嘅就係記錄自己當刻嘅感受或者呢個地方發生緊嘅嘢咁樣咯。 係咯，甚至乎去到 MV 嗰、那個即係嗰個氣氛，我即刻諗起Will Smith I'm Legend 嗰陣時，即係嗰種咧，即係剩翻四位好似用音樂去揾有冇人生存，跟住一齊嘅嗰種感覺。 我哋都本來諗住揾只 German Shepherd 嘅，佢最尾揾咗魚仔啫嘛。 哦，賣家笑笑。 呢次都偏輕鬆嘅，嗰一次嘅會咧係我諗快到係半個鐘啊，因為佢同我哋講咗佢個故事同埋佢個想法之後咧，我哋四個都覺得好啊。咁其實佢就話佢會揾啲 CG 做到香港咧點樣點樣爛曬，就即係幻想就係呢一個地方經歷咗一啲嘢，跟住之後咁就會變成咁樣噶啦。咁得翻我哋四個，我哋會點樣咧？咁你會見到其實咧，全部啲吉鏡即係冇我哋嘅部分咧，全部鏡頭都冇喐過噶。 系啊， 大家可以谂呢样嘢，因为其实呢个导演咧，我觉得佢好劲咧，佢就系佢嗰个艺术触觉之余啦，即系佢除咗靓嘢之余咧，佢嗰个叫做点讲啊 ，concept 触觉啊，系个表达技巧系好强咯。我哋本身好驚，因為拍完 MV 嗰日淨係拍我哋啫嘛，即係我哋唔知佢其他地方拍咗啲乜嘢噶嘛。佢本身都係話我哋會拍啲地方咁樣，咁冇故事噶咯，我哋就心諗，原來啲咁樣嘅吉鏡咧，咁樣影住啲咁樣嘅地方可以表達到咁，同埋佢整到咁靚咯，可以咁真咯，所以就係好開心噶。你個 MV 亦同埋我同我哋首歌想講嘅嘢係100% 吻合到咯。所以要多謝 Tevin， 大家可以睇到即係I'll Be Fine呢一首派台作品嘅 MV 啦，亦都頭先你有透露即係可以爭取到有碟出啦。有冇話日子即係知道會係大概幾時？即係年尾、 年尾 中咁嗰啲， 係 啦。 我哋努力緊，而家呢排就係每日狂飲就係碟咯 ，focus。 係啦，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啦。咁啊，亦都可以見證到即係 One Promise 2.0 有而家呢一首 I'll Be Fine 嘅派台作品啦。多謝你， 零舍不同啊， 零舍不同啊，大家完全聽到啊，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如何能都捉緊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盡頭？世界縱使跌進缺口，答應我不可失救。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幾時？一日別指望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淨係想著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trench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in my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處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us to our knees till we forfeit。 如何能夠捉緊不放手？如何能夠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用两手抵挡气流。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等到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烦，冇得放松。Being tired, the time to 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 7:00，完節目之前聽過 One Promise 嘅 I'll Be Fine， 聽日見，拜拜。